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未来将研究拟定文化和旅游工作政策措施，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维护各类文化市场包括旅游市场秩序，组织实施文化资源普查、挖掘和保护等多项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等。北京进入手足口病高发季，市疾控中心提醒家长要注意防范。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15号在天安门广场举办，赛事吸引了近20000人参加，其中就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10名外籍跑者。北京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全民健身盛事，从1956年举办的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到北京春节环城赛跑，再到北京春季长跑暨北京国际长跑节，这项赛事被北京市民亲切地称为北京跑。2018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于9月19号到22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随着冬奥正式进入北京周期，冬博会将整合多方资源，推动冬季运动普及，促进冰雪产业发展。随着气温回暖，北京市属公园下周迎来盛花期，晚樱正渐入佳境。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今天开幕，本届桃花节特别推出情定桃花平谷大桃认定活动，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贺林的报道。 今年的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推出了情定桃花认购平谷大桃活动，让生活在城市中的朋友们能有一个云种树的机会。中国北京休闲大会执委会办公室刘金安对此为我们做了介绍。 大桃认购活动将旅游、互联网还有农业进行有效的结合，认购人可以在桃树上定制专属的认购牌，桃农呢就会定期的拍照或者拍摄视频给这些认购人推送，将这个大桃的生产过程分享给认购人。认购人呢还可以提前预约，在这个所认购这个桃农的指导下，参与这个桃树的一些什么施肥呀，或者是修剪的一些农事活动。当这个桃树大桃成熟了以后，认购人可以亲自到咱们果园去进行采摘，或者是让这个果农直接快递到指定的一些地点。 想要拥有一棵自己的专属桃树，方法并不复杂，全部通过网上操作就能实现。 市民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可以开展这个大桃的认领活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德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安利路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继续给大家送福利送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周二呢，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在客厅里面，很多人已经开始总结了，我们会有健身相关的内容，也会有花艺相关的内容。为什么会想要在客厅里面跟大家多多聊聊鲜花呢？因为有时候卧室真的是不太适合放鲜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花刊的阿子。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会把这个板块，其实之前跟阿子还有提问聊天的时候，我也会说过，我说你们觉得我们把鲜花这个内容给大家搁在哪个空间里面更合适。最后我们好像想了一下，就是客厅最合适。 对对对， 我们还有餐厨空间。但是 餐厨的话，因为我们最起码要求摆在餐桌上的花一般可能要无味，或者说是无毒，那这样来讲的话可能选择的范围会有一些稍微有一些限制啦。但是基本上客厅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比较身心愉悦的地方，或者说也是咱们其实大家除了卧室可能待的时间比较久的，确实会是客厅。那你也会比较赏心悦目啊，包括招待客人招待朋友，其实我觉得在客厅有鲜花的点缀也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刚才说到餐厨空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个餐桌上面，第一无味儿大家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会蒸了你的菜香味儿， 对对对， 然后混杂，你说你一个百合混杂一点菜味儿，你是什么感觉？ 没错， 这个不太好，就所以一定要是无味道的花。然后刚才那个无毒说的好可怕， 因为其实有一些鲜切花，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毒性。比如说我们尤其是小孩子可能接触了之后，可能会发生皮肤有一些红痒啊这种现象，包括就是这种咱们皮肤接触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万一不小心误食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虽然其实餐桌我们用花很多，因为比如大家会想到宴会呀，包括像婚礼呀，这些情况下其实餐桌上有很多花，但这些花对于我们花艺师来讲，我们是会严格去甄选，不是说什么花都能上餐桌的。 刚才无味大家很好理解，但这个无毒大家有时候就不是自己能够很准确的把握它。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摆在那里保证自己不要去吃它的话，应该就还好。 还有家里面的小朋友和宠物， 对对对对， 不要误食。 没错，因为其实像百合花对猫来讲就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如果家里有养猫的朋友，我建议咱们尽量不要用百合。对， 那要是不小心碰到舔到， 对，它会舔或者是吃了之后，对猫基本上是非常致命的一种花。 这个你看，有宠物，包括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可能你有时候你真的是一下不看见 没看住， 它就抄起一个什么东西就开始吃。 对对对，小朋友最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嘴里体验一下。 我也很纳闷啊，小朋友这种生物为什么只有靠舌头才能够体验各种？ 对，是的，他看到什么都先放进嘴里。 对，这是他们比较评判事物好坏呀，这个要靠味觉， 好不好吃是重要的标准。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客厅这个空间跟我们花刊华艺工作室的子毅一起来聊鲜切花的问题。其实今天呢，我还问到子毅，我说为什么会想到在预告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大致的内容，今天我们整期会来再教一教大家，你说鲜花买回来以后我们到底怎么养护。 对， 所以说了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说很多人问我说你鲜花太难养了，然后子怡就会反问他，你养了吗？ 没错没错， 这好直接啊，你养了吗？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包括我们的客服，我们经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呢会比较特殊的花材，会有可能客户也好朋友也好来问我们说，这种花材怎么养啊。但是呢有一些就是很泛泛而谈的说，我不太喜欢鲜花，为什么呢？说鲜花太难养了，说那个第二天就蔫了。然后我开始会觉得，鲜花是比较难养，但现在呢，我经常会看到了一些比较，我不能说是奇葩吧，看到了一些比较不太擅长养花的朋友发来照片之后，我再听到这个问题，我经常会问他们，你是怎么养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花，也希望这个鲜花能够陪伴自己的时间更长，花期更久。那其实每种花呢跟人一样，它的脾气也都不一样，所以养它的方法也不一样。我就觉得咱们有必要在这么一个人间四月天的好时光里面来聊一聊，怎么把咱们桌上的花养的时间更长。 你到底养了吗？或者是你养对了吗？ 对， 你怎么养的这件事儿很重要。子毅今天也会跟我们讲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常见的花材，它的养护的方法。今天呢，大家可以到酒图当中来找一找。比方说，刚才我自己就问了一下啊，我说这九张图里这绿色的也叫花吗？这是什么？看起来像一堆草拔起来一样啊，但确实它也是花儿。不同的图片当中会是不同的品种，大家可以先来看看图。你们自己在平时的时候，不管是周花啊，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送的这个鲜花，我们把它拆了包装以后放进了花瓶以后，想养的久一点，你们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呀？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问一下阿紫。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说的特殊花材的酒图，也可以直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有朋友说看了鲜花啊，那就是心情大好。对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客厅这个空间里面很有必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鲜花这件事情。因为你说我们除了在床上躺着，在家很多时候会在客厅里面待着， 对，尤其是咱们的休闲时光吧。虽然大家现在回家可能都埋头看手机，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看客厅里的花嘛。 在客厅里埋头看手机。 对对对，在客厅里埋头看手机。 也要抬头看一看鲜花。而且呢，因为你待客的时候还是以客厅这个空间为主啊，不太会邀请朋友们坐在书房里聊天，对吧？这个我们在客厅里面有鲜花的点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朋友说啊，上班迟到了，但是乐享赶上了。这你不能这样，怎么能上班迟到就迟到，乐享生活不能迟到呢？上班也不能迟到啊，我听节目也不能迟到，好不好？还有人说了，最近天气格外的暖和了，外面的鲜花盛开，看着也让人心情愉悦了。但是说到这个天气，刚才阿姐也说了，其实这个天气包括温度湿度的变化，对于我们就是来鲜花也不能说伺候它，就是我们再继续养护它有很重要的 一个影响。 对，其实这个气温对鲜切花来讲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刚才江夏跟我说夏天对花好吗，我其实想说夏天呢，当我们这个气温基本上是超过可能室温啊，基本上超过25度之后，对这个鲜花来讲它就不太舒服了。我之前应该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鲜花它特别喜欢一个低气温的环境。这个气温其实呢是一个多低呢，10到15度，对鲜花来讲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气温。我觉得咱们最近家里气温可能比较合适，因为人待着特别冷。 对，就是得开空调了、 对对对，这两天呢室温非常低。其实大家如果说是常年现在大家都会有这种买花呀、订花的习惯，咱们也可以观察，你会发现一般来讲在比较冷的时候，但冬天除外，因为冬天北方室内有供暖我们就不说了，比如说停暖之后这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花开的时间会很长，而且可能你超过2天不去管它，不去给它换水，那个水还会比较清澈，不太会像夏季或者说冬天家里有供暖的时候那么快就浑浊掉。这就是证明说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气温呢越高的时候，其实这个一些病不能说病毒细菌它的滋生速度会比较快。因此呢在这个对鲜花来讲，它泡在水里的这些花枝啊茎干的部分呢就比较容易被感染，或者说它本身比较容易滋生细菌，那这种情况下它自然腐烂的就会快，我们的水看起来就会比较浑浊。但如果是在一种比较凉爽的气温下，我们看到的这个水呢它就比较清澈，2-3天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到了夏天的时候还别说放一天，我觉得半天那个水就已经你就有一点点， 对对对， 肯定是不如你早上那个。 没错，就是你刚换完之后咱们那个水都是很清澈的，然后你过了半天看着温度一高，去屋里开着空调什么的，这水怎么马上就变浑浊了呢？对 对，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包括你说供暖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半天就得给它换水，我就会害怕窒息你知道吗？ 会，因为其实当如果你看到你已经看到你的花瓶里面整体的这个水啊都变色了的话，那说明这时候这些鲜切花的根部已经腐烂到一定程度了，它没有办法再去继续吸水了。所以就是换水是一方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把花拿出来用剪刀剪出它的根部，1到2公分，把新鲜的部分露出来，它才有吸水的能力。 就是你发现这个水已经浑浊变色，那这个时候你要去考虑到先给它剪，再修剪一下。 对，修剪一下。 然后再换水，不然的话你换来换去你还是在泡那个腐烂的根。 没错，换来换去其实花头的部分它还是吸不到水，只是把根部泡烂了而已。 好，我们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新月是风云说，最喜欢养花了，喜欢这个话题，天天都要剪枝呀。对，这个你养了吗？就是你得先养起来啊，这个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之前花刊的联合创始人过来的时候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每天给它修剪，这个很必要。 对对对，其实像对，先说这个养的问题啊，我现在先基本上来讲咱们现在目前一般说的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大家看到会用包装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外包装除掉之后，你会看到那个花枝是只是有一些可能保水啊或者说是保养的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除掉之后呢还是能看到花枝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花枝都是插在花泥里面的，咱们可能整个就是带着花泥一起观赏这种作品。这两种我们先说第一种，第一种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个花束。那这个花束怎么保养呢？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花是咱们送人，不管是别人送给你还是你送给别人啊，咱们收到了之后呢希望继续养它，那干什么？拆外包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好漂亮啊，我不舍得拆。真的是有很多的客人都说好漂亮，我不舍得拆。 好浪费纸。 对，这个时候如果啊你真的特别不舍得拆的话，我告诉你，咱们一般会在花束中间有个包装袋。我们把包装袋以下的部分呢，其实是你可以把纸掰开，会看到里面可能一定会有一张不透水的纸或者是一个塑料袋。咱们把那个塑料袋摘了，包括塑料袋里面有可能会有水，也有可能是一些保鲜的棉花呀或者专业的保水棉之类的，把它全部摘掉。摘掉之后呢花枝就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给花做一个剪根处理。 剪完根以后呢，咱们这样就可以带着上面的包装一起插在花瓶里了。这样你们喜欢包装吗？咱们就留住了， 不要惯他们好不好？就是阿紫真的是很惯着我们的听众，因为那样的话我自己试过，因为你那个下面啊，就是那个丝带下面的那个部分 比较 短，没有很长， 对， 你那个花瓶，你告诉我你那瓶口得有，就是你整个花瓶得有多矮才能够放进去？如果你花瓶本身很矮，你放进去上面又很重，它会倒啊。 对对对，这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花束其实上下是有个比例的。我们标准的高度其实是45公分，像上面大差不多是30公分，下面差不多是15公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说这是极度偷懒的情况，咱们可以在花瓶里面多放一点水，大花瓶把花坐进去。当然这个方法啊，不建议超过一天。咱第二天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把所有的外包装都拆掉，包括捆扎花束的那根绳子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拆掉。因为其实长时间勒呢，对那个花枝也会有一些损伤，它是用来固定造型的嘛。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养花，怎么养，一定要拆了外包装插水。如果你带着包装在你的屋里放了一天，第二天花蔫了，你说鲜花不好养，那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完全没有给它任何的养护啊。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养呢？你想咱们平时家里养一盆绿萝还得时不时浇浇水呢。 很多人说我往上喷水了 啊。对，喷水这个事情呢，我要来讲一下。喷水这个事情我们大部分的鲜切花是不适用的，我们只有极个别的花可以往花头上面去喷水，就是包括像绣球比较喜欢水，然后像玫瑰啊、康乃馨啊，常见的这个龙胆、洋桔梗这些花，我们就尽量不要往上喷水了，因为它容易让花瓣的花心里面进水之后呢腐烂掉，腐烂掉以后，咱们看到过玫瑰那个整个上面所有的花瓣都凋落的情况吧？就是整个花头都掉下来，下面松松软软的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花心进到了水，这个水有可能呢是在你们不小心喷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碰到的水，或者包括储藏过程碰到水。总之这个水对鲜切花来讲呢是挺不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花头上面喷水啊咱们尽量避免。你们看到花店经常会往花上面喷水，你说的话有时候上面湿漉漉的，我这么说吧，比较有良心的花店喷的应该都不是水，我们在上面喷的是一种鲜花的保鲜剂，这个保鲜剂的作用其实是去让这个花瓣，它其实成分里面会有一点蜡，但它只是让这个花瓣更好的去定型，所以它并不是水。 哦，就是我们老觉得 它其实是锁水的功能， 对，它在喷啊，有喷雾出来，我们就误以为那是水 啊。对，其实那个不是水，没错。我们因为有一些现在专业的配送员啊，他们经常送鲜花，就会说，哎，这个花送到客户那需要喷水吗？我们就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就是人家也是好心。 对，也有客户说，我们收到你们家花怎么不新鲜啊？说都没有水。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慢慢的去跟大家普及这样一些知识 啊。不要往上面喷水。 对对对， 真正的养护是从拆了包装先给它根部吸上水开始。 对，咱们从根开始。 刚才你还说了另外一种，就是下面有花泥的那种情况呢。 对，有花泥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养护会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它已经根部都在花泥里面了嘛，我们就不用说每天把那些花都拔出来剪边根再插回去。花泥里面本身是有水分的，而且因为花泥的这个环境呢，在那个花枝插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因此呢，细菌的侵害就不会那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平时会摸到，你可能刚说到的时候摸那个花泥的表面啊，会有点湿漉漉的，稍微用点劲会有水压出来。那个像北京太干燥了，咱每天得喝很多水，所以这个花呢，也基本上每天咱们要往那个花泥里面加大概50到100毫升的水，保证给鲜花一个持续的水分供给就可以。每天，但这个数量和次数其实也是跟你所处的环境相关。如果咱们是在一个空调房里面非常干，那我建议可以每天，比如说咱们早一次晚一次，或者每次少加一点，或者一次稍微加的多一点。但如果说像这两天啊，温度非常低，整个的这个蒸发效果都比较差的时候，我们一天来一次就够了。 那其实花泥它也起到了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环境， 它是锁水的功能。对对对，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花泥就是它是一个吸水性很强的东西嘛，我们适量的水呢它是能很快的吸收，但如果咱们给它里面倒一 一矿泉水瓶的那个水，你会发现它吸收不了，就是它会在花泥的边上流出水，这样的话这个花泥在水里面泡久它其实也会腐烂，也不好。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量50到100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量。 就是花泥你不要老想着说它已经是个成品了，它一定不会有腐烂有什么样的问题。但它既然这个名字已经取在这儿了， 对对对， 是泥，它就有可能因为你浇水不当，而产生腐烂的 问题。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花泥里面，它其实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泥那是不是可以吸收营养啊？其实并不是，这个花泥里面它对鲜花来讲唯一能吸收的成分就是水分，并没有额外的营养。 但每天不用拔出来剪根这事儿，我觉得对于很多懒人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 对对对，没错。 好，刚才我们说了花泥和这个我们成型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再插入到花瓶当中给它用水养护起来的两种基本上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到的鲜切花的养护方法。当然也有朋友问到了具体的花的品种，在一小段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乐享生活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画刊的阿紫来聊天，回答大家这些关于具体花的品种怎么养护的问题。稍后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的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长奏十年，相约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羞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 全包圆能省事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筋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基本上还好，养对了方法，其实每种花都很好养。 基本上我们今天放的九株都算好，还好养的一些花， 对对对，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你都认识哪些呢？啊，有时候呢，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品种，在家里面也可以装点一下你的客厅。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了。有朋友说啊，原来那喷的是保鲜剂呀、啊？对，你是不是也误以为是喷的水？对，今天 没错，是的。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比较良心的花店喷的是保鲜剂，因为保鲜剂很贵的。 今天这案子算是破了。对、嗯、我们不要随意的给你们家的鲜花喷水。 对对对，咱们大家自己就不要喷了。 嗯，还有人说，我听别人说，在水里边放一点阿司匹林，鲜花会保持新鲜度久一点，是真的吗？ 嗯，其实是有一点效果吧，但是我个人建议啊，像我们现在比较好的，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网上订的鲜花都会有附赠的保鲜剂，一个蓝色的小包装。 嗯， 那这个保鲜剂其实对鲜花的延长花期，包括就是让它这个很多花骨朵能够确保它去开，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嗯、所以说，咱们大家与其用一些土办法，倒不如咱们就用这个保鲜剂。哎，夏天的时候啊，我会建议大家，其实我们可以往水里面滴一滴八四，杀菌的效果。 哦， 啊，对，其实阿司匹林基本上也是这个效果。 嗯， 因为我说过了，夏天容易滋生细菌嘛。嗯，但其实我们因为用了这个，我们一般卖家附赠的这个保鲜剂，它效果很好。像这个保鲜剂一般来讲，它兑了水之后，两天左右咱们不用换水，因为那个水里面是有保鲜剂的，我们只要剪根就可以了、 哦、 你会发现花开得很好。但当它因为它是有一个严格的配比的，我们要严格尊重那个方法去执行。但是当里面这个整体的保鲜剂加水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的时候，那咱们就得再加新的水进去了。 嗯， 嗯，你看这个听起来啊，是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很科学的办法，就是保鲜剂。 对， 而且其实你买了鲜花以后，多数的商家都会送给你，即便你再去花店里面买，它那个保鲜剂也没有很贵。 对， 既然已经有科学的方法，干嘛还要用民间偏方？ 对，而且因为这些实际上，嗯，像现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包装，它其实是一个荷兰进口的。大家知道荷兰是鲜花生产大国， 嗯， 所以就是说整个这个品牌它的这些保鲜的成分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不错的品牌，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详聊。 嗯，关于这个保鲜剂的 事。对对对，包括保鲜剂，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有一家合作的品牌是国内自主研发的， 嗯， 效果非常好。 哦，嗯，哎，到时候我们再就是这个避开广告嫌疑的情况下， 哎，对对对，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大家也可以去一些搜索的请上面去搜一下。好，刚才说到这个花的毒性的问题啊， 嗯， 也有朋友说都说樱花会有毒，但是呢，那有的食物里面也有樱花啊，到底有没有毒？ 嗯，这个问题啊，我刚刚也是去搜索了一下，然后包括去问了一些专家，嗯，就是目前来讲，樱花应该是没有毒性的。对对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是樱花大国，咱们到了樱花季会有各种樱花季节限定的什么樱花的蛋糕啊， 嗯， 包括饮品啊。那这个樱花其实它是没有毒性的，一般来讲没有毒性。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听到说这个樱花会有毒性。 嗯。嗯，我觉得在养它的过程当中，没有刻意的给它喷一点什么那种， 应该不会。 对， 嗯， 就它整个的生长的过程啊什么的， 嗯嗯嗯， 不至于会自带毒性的那 种，啊。没错，对对对。 啊，蚊子，我再跟你解释一下啊，这个保鲜剂啊，我们不提供保鲜剂的配方，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科学的方法，直接就是成品，好不好？我们去花店呀，还有去网上，包括像阿紫他们这样的一些可以给你提供鲜花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店。它都是提供保鲜剂的， 嗯，像我们这些工作室，我们送出的鲜花每束都会附带这个保鲜剂。嗯， 哎，你实在要买的话呢，当然你也是可以在单另买的。 没错，这个保鲜剂的配方啊，你问我也不知道，这是严格保密的。 人家就是科技的嘛， 对对对， 也是有自主的这个产权的。 没错，它是有知识产权， 啊。但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小技巧，因为天气马上说热就热起来了， 哎，对， 啊，这个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因为鲜花呢它是比较容易腐烂的， 嗯， 在水你自己的这个水里面 加一滴啊， 一滴 千万别多， 千万别多，再多的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八四消毒液是有灼伤的功能的，如果加的多的话，对花不好。 加一滴是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抑制它这个啊，稍微没有滋生的那么快。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其实夏天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调嘛，大家会觉得，哎，那花喜欢凉，我放在空调房里，放在空调房里面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直接对着空调吹。这个鲜花第一怕热，第二怕风。你们会看到，其实包括一些这种现在的线下配送的这些花，咱们那种花束送出的时候啊，不可能大家看不到，因为我们其实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在鲜花的外部都会有比较大的像塑料袋，或者说是像冬天有一些保温棉之类的东西，来保证它的不要被风吹到。但可能我们在送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经把这些外包装撤掉了，所以你看不到。但其实鲜花真的是一个很娇弱的事物吧，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很脆弱嘛，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就是怕风怕热啊、咱们在公司的时候，在单位办公桌上的花，咱们避开我们电脑的出风口。然后避开空调直吹。有人说这个加湿器对着它吹好不好啊？我觉得其实鲜花没有那么怕干，它吸收水分主要还是从它的根部，所以表面的这些功夫呢，我们可以做一点，但是我觉得加湿器也不用直接对着鲜花吹，你的环境里面湿度上去了，自然是有好处的。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总觉得美好的事物是娇弱的，我们一定要各全方位的保护它。 是是是，我上次就有朋友收到鲜花以后，马上给我发图说，这个加湿器我都不对着自己吹了，对着花吹了。我说没事，还是对着你吹吧。 对，就是对着你自己吹，完了以后整体的这个湿度上来了，它也受益了嘛。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呀，你直接喷水，它反而会对它的就是本身对花头会有影响。 对，像一些品种就不太适合喷水，确实是。 对，你看你这雾气到上面去也没必要嘛。 对，没必要。 我们还有这个温暖小窝问的这个问题啊，说想要问一下碗莲怎么养啊？就是莲花的莲啊，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小碗的碗、啊。 是是是， 他说他们家的碗莲刚长叶子，接下来要怎么办？ 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会做鲜切花多一些，所以在上半段和下半段广告时间之内，我赶紧去问了一位专家。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碗莲啊，我看了一下，它可能和这种种植类的会生根的鲜切花也好，绿植也好，其实和我之前讲到的养护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还看到朋友说家里的竹子什么的要不要剪根啊，其实这都不用，因为这都属于绿植的范畴，我们其实是希望它去生根的。包括碗莲也是，我们是希望它去生根的。但大家知道，我们买来的玫瑰花插在水里永远都是不会生根的。对，所以它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植物的特性不一样，还是看你是怎么切下来的。碗莲的话，它和鲜切花可能不太一样，它比较喜欢稍微温湿一点的环境，因为毕竟莲花大家想想它都长在水里的嘛，所以它喜欢湿的环境，然后温度可能要控制在25度左右，比较暖和。然后发芽了之后呢，还是要保证它这个温度，不能让它突然间变得很冷。发芽之后它基本上是说25度，然后水培5到7天，水位呢可能要在10厘米左右，而且要有充足的光照。 10厘米的水位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对， 充足的光照也很重要。 还有一个，刚才跟鲜切花每天换水不一样，这个水尽量不要换，因为我们让它比较平静的去长根，所以不要去扰乱它的生长。不要换水，然后等它第一片叶子慢慢展开，然后呢第二片叶子开始准备发的时候呢，我们之前养在水里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挪到泥里面去养了。因为不仅仅是水，它其实底部还会有一些泥，那这个泥的话可能要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这种淤泥呀、对对对， 它现在因为已经长叶子了，所以你要自己去 准备开始。对对对、因为基本上说比较提供的这个算是书面的一些信息，就是说第一片叶子长完之后，第二片开始发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到泥里面去了。所以找一些像细沙或者是淤泥这种把它栽进去，栽进去以后是说这个碗莲长的这个，咱不用家里吃饭的碗啊，找一个大点的缸，空间要足够。 然后光照充分。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咱们接下来这个叶子接二连三往上长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判断，去修剪掉一些叶子，要不然也会影响它开花。 好，哎，这个挽联的问题我们回答完了，这位朋友还有什么补充的话，可以继续的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九图以后就可以留言了。刚才因为阿紫也连带的说了一下这个关于竹子就是如果长了根还是需不需要剪根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需要的。但是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备注一下，从停了暖之后家里没有开过空调，但是现在觉得叶子有点慢慢变黄了，怎么办？而且他也没有剪过根。 对，我是看到他说绿植，包括有什么转运竹，还有绿萝。绿萝的话，其实大家会，这其实是一个小常识啊。所有的绿植，不管说它是洗水还是不洗水，我们不要呢想起来就给它浇水。你最好用一个定点的方法，比如我家里的绿植，我就是每个周日浇。如果它很喜欢水，像我家里有一些花就是非常喜欢水，它很有意思的，水一少它马上就瘫掉了，然后你给它马上加了水之后，大概两个小时它就会全部站起来了。就是这些花呢可能一周两次，那剩下的大部分的花我都是每周定点去浇，因为浇花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浇就不浇，一浇就浇透，一次浇透就好了。所以咱们不知道在浇花的这个频率上是不是正常。然后出现黄的叶子，一般来讲绿萝啊不要放在光照特别强的地方，但是也不要完全放在很阴的地方，那最好的环境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光照，但不是直射。竹子的话是放在比较背阴的地方比较好，不要，也是同样不要阳光直射，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转。但是其实这个像转运竹它长得很快，如果下面叶子有发黄把它剪掉就好了，上面会继续生长。 剪掉还是需要剪掉的， 对 吧？对， 因为如果你看一下你的叶子发黄的是什么部位，如果是底下的比较老的那些叶子嘛，你把它剪掉。如果是新长出来的叶子发黄，那因为其实竹子喜欢比较酸的环境，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可以尝试往水里面加一个铁钉。就是铁锈，它其实遇水之后会有一些酸，这样的竹子会长得非常绿。 哇，这个好民间偏方啊。 哦，对，这是一个民间偏方。 加一个小铁钉。 对，但一定是铁的啊。 让它自然生锈。 对对对，让它自然生锈。 然后用这个铁锈培育一个偏酸的。 铁锈，对对对对。 环境。 一个偏酸的环境。 啊，这个事儿的，这个小偏方得告诉我妈妈啊。好像她也给我反馈过她养的这个就是生小黄叶的问题。 但其实我有尝试过，就是包括工作室和家里嘛，我们发现就是朝北不见阳光的地方，其实竹子普遍会长得比朝南见阳光的地方会更绿。所以这个竹子确实不需要阳光直射，我们可以放在稍微背阴一点的地方。 不喜光啊，不需要。 对，它不是不喜光，它不喜欢直射，不喜欢阳光直射。 好，哎，朝南的房间里面，我们可能就真的不太适合放竹子了。好，再问一下，这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很早上半段就有人问了，说这个图八里边是不是蓝色妖姬？我一直都没有回复你，是因为。我不屑于回复你，不是所有蓝色的花这叫蓝色妖姬，好不好？还好有一位爱花的朋友回了他，那是绣球。 对对对，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夏天的绣球。绣球呢也叫紫阳花，其实非常多的颜色和品种，每个季节的颜色会不一样。这个季节很春天，绣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花，它每个季节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有不同的颜色出现。像这种夏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会比较浅粉色啊，浅绿色。到了夏天之后，你们就会看到图八这种非常浓郁、非常清新、非常凉爽的天蓝色、水蓝色的绣球，很漂亮。 这个蓝真的很美。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绣球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非常喜欢。 但之前阿紫也聊过，第一它比较贵。 绣球相对于其他的鲜切花来讲啊，它确实相对贵。为什么呢？你们大家也可以想，它上面那么多全是花啊。别的一只玫瑰上面就一朵花，这上面全是花，多划算。 它这一朵就跟一把似的啊， 没错， 你得考虑一下它这个。但是绣球给我的感觉啊，总是它那小花瓣啊特别嫩，你懂那个意思吧？就是薄薄的、 懂 小小的。所以它本身也别说贵不贵的事儿了，它难养吗？ 绣球相对比较难养，为什么呢？就是绣球特别喜欢水。 嗯，所以我们大家绣球是这样的，买回来的绣球花下面一般来讲会有一根塑料的保水管，我们拿到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把保水管摘掉，因为它里面的水只是保证它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大量的失水。嗯，摘掉之后呢，马上把所有浸泡在那个管子里面的根部剪掉。嗯，斜剪，剪完之后呢，再用剪刀在底部横竖两下开出一个十字根，增加它的吸水面积。嗯，然后绣球呢，咱们不要把它很委屈的放在一个小花瓶里面啊。绣球喜欢一个很宽松的环境，所以一般一只绣球的话，或者两只绣球，咱们就找个大点的花瓶，然后把它放进去，放多少水，花瓶能放多少水就放多少水。 真的好喜欢水啊！ 哎，对，因为他特别喜欢水，而且呢，不仅仅是这样，还有大家不是喜欢往花上喷水吗？来，咱们往绣球上喷，使劲儿喷， 放心大胆的喷。 对，嗯，绣球呢，其实真的是一种相对不太好养的花，因为它确实容易失水，主要就是因为它失水。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工作室创了一个记录，我们两只绣球在我们工作室里面开了整整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已经发出新芽来了。一只蓝色一只粉色， 哇、 wow, 非常神奇、嗯、我觉得也是气温控制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作室的温度很低，我们工作室的温度大概就15度左右，非常凉。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绣球来讲很好。嗯，绣球有时候大家收到说，哎，好漂亮啊，吃午饭回来怎么蔫儿的呢、嗯、怎么办？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绣球的急救，就是咱们找一个更大一点的花瓶，或者是其他容器，盆也好，桶也好，把整个绣球花整个放进去，你可以覆盖它的头部，也可以把它倒插在水里、 哦、 一般2到4个小时它就会复苏。 哦，它是需要游泳的。 哎，对对对，就是绣球泡澡法对， 泡澡法的，哎，我们来挽救一下绣球、 嗯。 好，这个谢谢我刚才不屑于回答你，你还没有走的这位听众，好吗？其实我知道了，你们都是知道我喜欢开玩笑，不是不屑于回答，是真的刷过去了，还没来得及回答。但是我们就有热心的听众已经回答你了，你自己也说了，肯定不好养，对啊，刚才说了这么久，就是不好养。今天呢，我们先跟阿紫聊到这儿，还有关于君子兰的问题，下了节目以后，让阿紫单独在微博上再回复这位听众。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就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吧，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是吧？您说真正能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有多少啊？太少了。虽然说这个年是刚刚过了，但是呢这个用酒需求可是一直都有啊，什么招待朋友啊，商务宴会啊，哪儿哪儿嘛都得用点酒。所以今天请您来啊，咱们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啊，就是您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推出一次